身的忠义本事，英格绿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，七匹书走阵，换冲锋，冲锋走阵，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，追军命，取将魂，追魂取命，那个秀容大道亮又明。他催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，咱眼前丫头催马到铁钉，陶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，说到时少爷等你多一会，来来来，见一个高举胜败出玉营，刘金鼎雷马青刀仔细看，见敌将连人带马好一次分装成，

金兵挺过来，山河花布的小子不公公的好公公。我的你是哪一个？那么远了是高门的公相公。你乖不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，寡了不劲儿那么好听。奴家问你当问我，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。头辈爷爷刘明远，二辈爷爷刘汉忠，三辈我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翁的家乡八成城。我这刘勤劳告名，受过刘旺三次封，大哥刘龙，二哥刘虎，刘金定九是母的命，我们连长二九一十八岁，那么直到入军刘关城，但而言年貌如意都相等。小将军，情深高山，咱不倾城，呀呀呸！君保闻听，高声喝。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。文英大师应当尊重你，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，招呼牌狼烟大雨骄傲任性。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，不容丫头的眼目空，看看你能是我能。说吧你想分心思，刘大姑娘忙遮掩秀容到家中了。梨花银枪杆，小将军住手吧，你一切小听，吾自幼读过诗书，学过武艺。昼夕稳，夜夕无，苦苦的用功，学成了如桃三六子兵法，洗净了海兵布阵。我这个刀马纯熟武艺精通， 叫声丫头，

敬畏元小娃面前站，兴高采烈面带笑容， 报告首长， 石家庄已被我军攻克，军民欢庆一片沸腾，同志们让我带来战利品，这关头你不收下他们不应，朱总说快给伤员们送去吧，礼物应该慰问英雄。小娃他放下了关头栏杆向后转，一溜小跑引误了踪。 朱总说这小鬼 镜子不听我的命令，话出口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房东大娘患了感冒，他站起身来到大娘他的房中，你老人家得了病，这罐头送给你，别生李无情。李大娘闻听深受感动，颤巍巍声音哽咽，老泪纵横。看看你日夜操劳眼都熬红，朱总说咱一家不说这两家话，我是人民的子弟兵，弟兵若爱老百姓，老百姓拥护子弟兵，这才是革命的感情热如火，总和人民心血交融。三天后大娘病愈，精神爽，天微亮，急忙起身就把火生，做了顿豪饭，他去请朱总，走过来朱总的警卫兵，我的大娘啊，感谢您老的盛情意，朱总司令昨天深夜就离开后城，临走不忍的惊醒你，留下我向您告别一声，这是您的小板凳，这是您的小茶盅，这是木柴钱，您也收下。你老想想还有哪些事情？李大娘不顾大话跑出村去追朱总。